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2019年10月，建设在北京市大兴区的超大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北京新机场将正式建成通航，它将成为未来世界最大的空港，也是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国门。而作为新国门，这个自先秦就产生的历史文化地标，将会用怎样的视觉标志来展现它崭新的形象呢？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和您一起解读北京大兴新国门的城市形象。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啊，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一丹。 大家好，我是一丹。 哎，刚才在电话里听到了，我们今天要给朋友们介绍新国门，带领大家打开新国门的文化之门，走进大兴，打开大兴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一下大兴区旅游委的副主任马斌。马斌你好。 欢迎马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张晓东。张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北京金明峰文创董事长王博。你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马主任哈，现在对于大兴来说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得知我们的新机场叫做大兴机场了。 对，没错。 哎，马斌你在大兴多少年了？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兴人啊。 没错，我是生在大兴长在大兴土生土长的大兴本土人。 对，然后做旅游多长时间了？旅游文化多长时间了？ 要说做旅游文化，作为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来说，应该一出生就这就要参与到旅游和文化之中。 对， 但是实际上从事这项职业应该是从2003年就开始。 嗯， 我就在 15年了 做旅游跟这相关的工作。 哎呀，15年了。 对， 所以面对这段时间大兴的变化，嗯，作为一个大兴人跟我们说说呗，心里是什么滋味？ 应该说这段时间我们大兴应该成为热搜上的一个热点。 对， 特别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定名， 嗯， 整个给我们大兴人民打了一阵强心剂。 嗯嗯， 让每一个人的心都热起来。 嗯 血都沸腾起来了。因为这个它除了是在这种机场的定名， 嗯， 对我们是一种肯定之外，它对大兴今后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嗯，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就从文化的角度来说， 对， 过去因为我是做旅游的，做文化的， 对， 过去我们的旅游，说实话，大兴一直就是咱们北京市民的休闲之地。 嗯， 要说的就是繁花似锦觅安宁，休闲度假到大兴。 嗯， 这也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有了国际机场， 嗯， 我们下一步肯定要成为全国旅游的目的地。 嗯， 甚至成为全世界我们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大型的国际枢纽型机场。 对，嗯， 有更多的世界各地的朋友， 嗯， 要从这儿落地，然后通过我们大兴国际机场来到咱们祖国的这个各个地方去。 对， 所以我们下一步这个文化呈现出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中国这种力量， 对， 嗯，北京的精神， 嗯， 和我们大兴的特点， 嗯， 这是我们要呈现出的一种精气神儿。这是从我自己角度来说，城市的日新月异是一定的， 嗯， 因为我们毕竟有新机场的建设，像轨道交通的， 嗯， 还有我们各条高速的这种建设速度， 嗯， 是肉眼可及的。 嗯， 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上周过的时候这座桥梁还没有架上，现在就已经整个都基本成型了。 这么快， 就非常之快。 嗯， 就是这种速度，感觉这个城市每天都在长高，每天都在变强，这个感受是第一的，肯定有，是每一个大兴人都有的。 嗯， 另外我觉得我们大兴人那种精气神， 嗯， 这种面貌，这种感受也都是在变化着。我们觉得更有劲儿了， 嗯， 我们觉得更有盼了，我们觉得更有希望了。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这个刚才说了，因为它有要体现出我们大兴的特色， 嗯， 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文化的挖掘、文化的打造，还有我们这些年 要与国际接轨之后，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创新创意，让我们更多的传统的文化，更多的大型的特色，怎么以更新的形式让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认同，不只是我们大家，比如说西瓜是我们大兴的一张名片， 对 啊，肯定大家一提大兴都想到西瓜， 嗯， 但是我们怎么能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除了西瓜之外来认识我们的大兴？实际我今天跟我一起来的另两位嘉宾，我们印刷学院的张院长，还有我们金密封文创的王博王董事长，他们在这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实际我们这两年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就旅游委而言，就旅游部门而言，我们做了一个大兴有礼， 大兴有礼啊，大兴礼物是吧？ 对，就我们大兴礼物的一个研发创新这么一个一个活动。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在早期呢是 1.0 时代，就是把我们大兴的西瓜，把我们大兴的梨，把我们大兴的葡萄，怎么给它包装起来， 对， 让大家好拿啊，觉得不是那么土里土这个灰扑扑的这种感觉，让它鲜亮一点。但 2.0 时代呢，我们就要把这个 升级了， 对，西瓜呀、梨呀、葡萄啊，有周边的产品的研发，比如我们现在有西瓜娃，这是形象设计，比如我们本身大兴礼物有一个 logo， 它一个设计能看出一个星字，还有一个跟我们大兴这个绿色生态结合这么一个，这是2.0生态，现在我们已经上升到3.0生态，就是通过我们这些业界专家们的努力，让我们大兴的元素，让我们北京的这种元素，让我们中国的元素，通过更多的有效的载体，通过更为创新的方式来向世界展示。 对， 这个你像我们大兴有礼今年举办的就是不再局限于我们就涉及我们过去的西瓜阿里亚葡萄，现在可能更多的新国门的形象，新国门的元素，我们的麋鹿，我们的男孩子，我们的永定河等等，这种多元素多元化如何体现？而且我们要通过大兴有礼，有礼这感觉就是这乡有礼了，体现咱们中国人这种情怀，这种礼仪，同时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到大兴之后有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可以带走，具体的实际，因为我觉得两位业界的专家比我更有发言权， 那我们就让院长说说吧。听说咱们印刷学院，因为印刷学院啊，它也在大兴啊，这个得说一下，算是咱们大兴的学校。我也了解到这么些年也参与了很多就是与大兴相关的各种设计、各种文创的产品当中去，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新国门的形象现在出来了吗？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新国门的设计，那么目前呢还处于创作阶段，还没有、可以说面试，那么我只能是简要的说一下我们前期的创作过程，事实上新国门的这个设计任务呢是大兴区委托我们北京印刷学院来进行实际的进行设计的，那么我们也是经过深入的调研，那么也是走访了很多大兴的很有名的地方，那么也是对大兴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事实上大兴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比我们很多北京的其他市民朋友们了解的这个大兴呢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大兴区呢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色，比如说它有南海子文化，有西山永定河文化，还有南中轴线文化，那么它的这些文化呢事实上以前并不为人所知，所关注，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新国门的这个研究呢，把这些元素挖掘出来，那么主要是想突破大兴的旧有的这个文化，就像刚才这个马主任所说的，我们以前这个大兴啊，这个是绿海田园，有很多这种西瓜、梨、古桑园、月季花，那么这些呢可以说都是能够代表大兴的一种元素，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元素上面呢，那么我们很难突破，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新机场落地大兴，那么这个新机场呢它有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特色，那么我们的这个新国门呢不能是只是代表大兴，还要代表北京，还要代表我们中国走向世界，让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所以说我们深入的挖掘大兴的这些元素啊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些元素呢全都梳理出来，形成了40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嗯，这个方案40多套哈，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特别难的一个过程哈。最难的是什么呀？张院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在这40多套方案当中，怎么去融合这个大兴的特色，展现兴国门呢？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做设计的时候呢，就是、最难的就是理念创意的这个层面。 嗯， 我们一般是理念创意完了，就开始进行元素的梳理。 嗯， 那么这个理念呢？事实上是大兴区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位， 嗯， 就是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 嗯， 那么这个京南古苑右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大兴啊特有的一个文化，就是说我们要差异化定位。那么这个怎么差异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兴的兴国门怎么和其他区甚至是全国其他城市区别开来？那么你大兴特别有的一些元素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古苑右就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元素。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古苑右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围绕这个南海子。南海子呢，其实这个时间这个久了，从这个这个 元朝的时候， 元明清、 嗯、 啊，这个时代就已经是皇家的苑右。 嗯， 那么除了这个皇帝在里面这个批阅奏折呀，甚至一些公务和一些狩猎这个活动以外，还有一些这个军事演习这样的一些行动。 嗯， 所以说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它的这个宫墙和宫殿， 嗯， 还有一些行署，这里面就蕴藏着很多文化。 嗯，这是苑右哈。 嗯， 而且我知道这个在苑右过程当中，其实还出现了一种动物特别可爱哈， 嗯， 就是麋鹿。 麋鹿， 嗯，麋鹿也是大兴的一个特色。 对，麋鹿也是一个大兴的特色。嗯，实际上接触这个麋鹿这个动物呢，我是应该说是在13年以前。 嗯， 13年以前呢，也是有幸代表大兴区呢，就是以麋鹿作为核心形象， 嗯， 参加08年的奥运会的吉祥物的征集。 嗯， 那么当时呢，我觉得这个奥运会吉祥物肯定不是一个， 嗯， 所以说呢，我给它定义为两个小麋鹿，特别可爱。 嗯， 我给它起名叫，一个叫晶晶，一个叫云云。 嗯， 这个晶呢就是北京的晶， 嗯， 云呢就是祥云的云。我给它定位为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脚踏长城啊，头顶祥云。 嗯， 最后这个中标的这个吉祥物呢是5个。啊，这个也是特别有创意，这个没有想到是5个啊。 嗯， 这个也是当时想到这个麋鹿一公一母啊，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嗯 嗯， 对，其实这个麋鹿啊，之前呢我还真了解了，哎呀，我看听完以后我觉得实在是太神奇了啊。咱们这个麋鹿是发源于大兴， 嗯， 然后呢在战乱的时候呢等于说消失于 大兴。 对， 有回归于大兴。 对，然后呢，哦，英国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么一个大户啊，算是把这些麋鹿呢在英国圈养了起来，等于说保留了这个物种。对，然后等到我们中国富强起来以后，解放了，然后新中国成立了，嗯，然后中国越来越富强了，然后呢又从英国开始跟英国政府交涉，把这个物种呢又引进回了大兴。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兴跟很多的城市结成了友谊城市，让这个麋鹿呢又到很多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当中去生活。所以我就在想，其实麋鹿这个动物应该见证了中国的一个整个一个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 嗯， 就是我们的麋鹿现在也参选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的这个， 嗯， 我们把设计稿也送过去了。我们也要， 嗯， 是要努通过我们的努力，希望有可能成为我们2022冬奥会的一个吉祥物。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就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到大兴的麋鹿苑去看一看，那儿还是有麋鹿可以看得到的啊。 嗯，不只有麋鹿，这个地方它在我们大兴最大的南海子，就是这郊野公园里边的一块儿，然后这里边是最早的麋鹿的保护地。 嗯， 有麋鹿生长生活啊，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且这里边它是一个科普教育基地。 嗯， 特别适合我们的亲子家庭，还有孩子们去这儿，你了解麋鹿的历史，了解我们这个现在生态保护，了解大自然，同时也能 了解我们国家的兴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嗯嗯，其实怎么样能够把大兴的方方面面的文化哈，传统文化、创新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还有这个馆藏文化放到一起哈、啊、来展现，这是个挺难的事儿。我们再问问北京金蜜蜂文创董事长啊，这个王波老师哈、啊、您是怎么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新国门形象的这样一个筛选？ 是这样。因为作为企业嘛，我们金蜜蜂文创是2009年在大兴区成、嗯、在大兴区我们自己成立的。 也是新大兴人。 其实我是新大兴人，因为我是78年出生、嗯、98年到了北京就到大兴、 哦、 然后现在是18年，也就是说40岁的人20岁在老家，然后20岁在大兴。 嗯、 所以大兴的文化给我包括我创的企业带入的东西是特别多的，特别深刻的。 嗯， 那尤其是这几年，实际上我们平时我们企业是做以设计为基础为出发点、嗯、然后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品，包括一些活动策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尤其是做大兴的这些事情比较多。 嗯， 那在这做这的过程中，我们就把这个大兴区，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把大兴的文化和我们的产品结合起来，这个就特别重要。尤其是在这几年的发展中，现在又提出新国门， 嗯， 那么那个这个新的和传统的怎么样结合？ 嗯， 那像在这个在这个方面上，我们现在做了一些事情， 嗯， 尤其是像16年的时候，我们也跟印刷学院为主体的京南高校联盟成立了这个大兴区文化旅游创新联盟。 嗯， 那么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呢，我们把这个产学研，尤其是组织了咱们首届的这个金蜜蜂杯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在这个大赛中呢，我们也通过又让在这个因为印刷学院在大兴嘛，在大兴很多学生可能当时还对大兴的这个文化还不了解，那么通过这样的比赛，通过这个带动学生对大兴的了解，那么把他们的一些很多的时尚的新鲜的年轻的思维然后就转化过来了。 嗯， 然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正在调研探索大兴区作为这个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我们老是在说这些文化、 嗯、 那么我们企业就是把这些文化怎么样通过产品，比方说通过麋鹿的形态、 嗯、 通过这个南海子的一些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 嗯、 那么用这些东西产品留下城市的记忆，用创意展现文化的魅力、 嗯、 这是我们企业应有的责任，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王博这个大兴的话讲的已经非常好了、嗯、我已经听不出来你是哪人了，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说话跟马兵也差不多了，跟马主任也差不多了。对，然后其实呢我觉得大兴这么多年哈，就是原来呢可能 1.0 的时候就知道，哎，西瓜肯定是大兴的好吃啊，盘龙江西瓜。然后慢慢的呢，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些北京的市民开始走进大兴啊，把大兴作为自己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过去、嗯、啊，不知道不光有西瓜了，然后葡萄啊什么梨啊什么的红薯啊之类的哈。 对 啊，然后慢慢的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可以去大兴看文化了。 嗯 啊、我知道咱们有一个叫做博物馆， 叫创文，就是馆藏文化联盟， 对，馆藏文化联盟、嗯、有好多的博物馆。而且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因为我们就是去到现场看了很多的博物馆哈，你会发现有很多都是就是应该叫政府支持然后民办的一些博物馆。 对，我们这个覆盖的层面就是还有它这个类型是非常之广的。 对， 你看今天因为咱们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 对， 但是为什么会是由旅游委的来做这个节目呢？ 现在文旅结合了吗？ 这个一次大的形式下咱们是文旅结合、 嗯、 二一个实际这是我的，因为我是一开始是做文化的，做宣传的、 嗯、 然后后来转行，也不能说转行，就是开始慢慢的跨界融合来做旅游。 嗯， 正经八百做旅游也做了八年的时间了、 嗯、 实际一半一半嘛。 对、 嗯、但是就给我的感受就是每一种文化最终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更能让我们大众普罗大众真正接受，它要一个载体。 嗯， 它一定要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去讲究吃饭的规矩， 嗯， 那你得让他去吃。 对， 他不吃的话，你跟他讲这个筷子不能拿哪儿啊，不能插饭里，就他永远没有深刻的记忆，他一定要去体验。 这两年大兴这个文化的发展、文化的挖掘和文化的日益繁荣，跟我们旅游对我们的旅游的促进真的是特别明显。因为咱们国家是现在文化和旅游部嘛，开玩笑说诗和远方终于走到一起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给远方啊、大兴不算远，也算一个近处，相对于咱们城里的朋友们可能稍微远一点，我们是给这个稍微近一点的远方赋予更多的诗意，让我们带着诗意去上路。所以作为旅游来说，就是我们各种各类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首先我们让各个园区文化的元素，文化的挖掘更为丰满，更为突出。你比如说我们有月季主题园，按说它就是大家可能想不就是一大花园吗？但是这里边有月季文化。月季文化它不仅仅是说这一个花怎么长怎么种，它有从古至今月季的发展，中国月季对世界月季的贡献，我只是举个例子。而且在月季主题园里边我们还有月季博物馆，这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让这些园区旅游园区的文化元素更为丰满，同时我们让文化园区有更多的旅游功能，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这儿。你比如说我有一些馆，可能过去是养在深闺人未知，它不开放，你再好东西你看不见等于零，我们现在给从基础设施上，从这个人员服务上给予提升，给予不断的完善，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进这些馆藏，走进这些文化馆、博物馆，还有这些这个书画院之类的， 对， 然后参与体验，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在不断尝试过程中发现，这是特别有效的一种途径。我们旅游跟文化，它是真的是密不可分的一家人。 对，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大兴的文化。来说说我们兴国门的城市形象的设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 咱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哈。 对， 刚刚聊的其实也非常的起劲儿，聊到了大兴的文化。 对， 我觉得大兴人当他现在说到大兴的时候，他不仅是有盼头了，而是有面子了，是吧？我是大兴人，是吧？好 、那我还有我们的选题从人一丹会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再打开文化之门，期待您再次回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咱们一会儿见。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2019年10月，建设在北京市大兴区的超大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北京新机场将正式建成通航，它将成为未来世界最大的空港，也是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国门。而作为新国门，这个自先秦就产生的历史文化地标，将会用怎样的视觉标志来展现它崭新的形象呢？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和您一起解读北京大兴新国门的城市形象。 北京时间19点3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一丹。 嗨，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一丹。 嗯 啊，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新国门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一下大兴区旅游委副主任马冰，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一下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张晓东，你好，张院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北京金明峰文创董事长王博，你好。 嗨，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上晚时段啊，一旦我们一起了解了大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哈，我们了解了现在旅游和文化啊两个诗和远方结合在一起了，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而且现在这个叫大兴国际机场，不光是大兴的机场，不光是建在大兴的机场，而且它代表北京，代表中国。走向世界，代表中国的形象。所以呢，关于新国门，其实我们是今天从新国门的设计形象， 对， 其实我们更要说的是，其实这么些年来大兴也在设计自己的新形象， 对， 新国门的形象只是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设计形象当中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热点而已， 对，是一个应该说一个切入点。 对， 实际我们你看今天我们是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聊的是新国门，实际我们今天上这个节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我们也是希望当然了不是说一定要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宣传，或者说一定让大家要多么多么关注这个大兴，关注我们的新机场，但是因为毕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对， 我们希望通过咱们文化之门这个打开文化之门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参与到我们大兴新国门形象设计这项应该我觉得是一项事业，是一项工程过这个中来， 每一个人能首先到我们大兴走走看看， 嗯， 你了解一下我们大兴具体的，我跟您说的那么多的，不管是馆藏文化、创新文化、生态文化等等，我们这些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您亲身感受之后才能知道，就是梨子到底甜不甜，只有亲口尝过才知道，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种形象的设计也是需要集思广益，希望更多的除了我们的专业人士的参与，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大众的朋友们， 嗯， 咱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新国门城市形象设计来出谋划策， 嗯，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嗯，没错。而且我特别期待啊，因为马上就十一了，在2019年明年的这个时候，新机场就要投入使用了， 嗯，对，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打车去首都机场坐飞机了，而是去大兴机场新机场坐飞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空港，哇，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高大上啊，是吧？ 没错，因为它毕竟我们占了很多新啊，有新国门，首先说，而且是新机场，又是咱们在这个咱们国家繁荣昌盛这种大的背景下，改革开放40年这个大的背景下建设的一个机场，它的标准很高， 嗯 啊，它的配套很齐全，因为具体的我不是这个具体的从业者，但是我光看我们的设计图，我， 嗯， 仅仅去参观我们的现场，我就被这种宏大的气势， 嗯， 被这种热火朝天的这种场面所震撼， 嗯 啊，我就觉得我们一定会，因为也听过解释，就是说我们这武指廊会给我们游客提供多么便捷的这种服务，让我们在每个人去你所想去的这个登机口都是最短的时间，不会说我们找不到， 嗯， 等等各个方面，所以 非常科学， 对，非常科学，嗯，而且就是 而且非常创新， 我不想说，嗯，就是说真的多高大上，但是它一定是让您最舒服的最温馨的这么一个机场， 嗯， 而且呢我们在做新国门城市形象设计，就是让你在通过车行的过程中，你会逐渐感受到你离机场越来越近，或者说你从机场下飞机之后，你离中国越来越近。 嗯， 这是我们要努力去打造的。首先从这个环境生态这个来讲，我们大兴区一直在主导什么呢？我们要穿过森林到机场。 嗯， 就给大家一片，就把我们的绿海田园无限的给它扩大， 嗯， 让更多的人在这儿感受到那种休闲，感受到那种生态，感受到那种绿色， 嗯， 感受到那种美，这个是我们从本身是区里边在做，然后我们从文化的层面，我刚才说了新国门城市形象， 嗯， 要让更多的人觉得哎，这独特的， 嗯， 创新的，开放的，而且呢我们同时也是包容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新国门。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在问到说，问张院长说在设计的时候哪点最难，实际张院长我觉得说话还是挺客气的， 嗯， 哪点最难，就是我们想要的太多， 嗯， 我们真的想要的太多，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形象设计，它需要有一种创新的，一种简洁的，让更为能打动人心的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嗯， 就这两点之间的平衡可能是在后边这个我们提升的阶段需要做的更多的一项工作。 嗯， 对，大兴的兴字，其实我觉得它的兴代表兴旺哈， 嗯， 后来是在金代的时候， 一 旦 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对兴字我们大家都特别认可， 嗯， 就是在专家们讨论的时候就是热火朝天再说这个兴，因为大兴这两个字，首先我们大兴历史很悠久啊，过去这个京城所谓的这个设的设县设区只有大兴和这个宛平两个地方， 嗯， 为什么叫大兴呢？大首先就是博大，就是广阔广袤，我们是永定河的冲积平原，永定河有100多华里都在大兴境内， 嗯， 实际最长的好像或者说永定河的得名应该是由我们大兴境内引起的，因为过去水患比较大，它叫无定河， 嗯， 就是治水之后我们才改名为永定河，这就是首先从大的角度来说它很大。兴是我们这个词儿是中国特别好的一个词儿，不管是从字形上还是从字义上，它是有一种兴旺的，一种升腾的，一种充满了向上向外那种蓬勃张力的这一个字儿。我因为我不是搞设计的，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说，我看这个字儿我就高兴，不论是你用简笔写还是你用繁体字写，不论你是用毛笔写还是你用这个咱们现在硬笔来写，而且我觉得这个字儿，如果就是让外国朋友来，他很快就能认识。 对， 因为我们原来 他也很快能学会。 对， 点 点 点 点 点， 对， 点点， 他不是写字的方式，他用绘画的方式都能把这个字表现出来， 嗯， 然后你再给解释这个字儿，就是 我觉得这个文化是相通的，情感是相通的，外国朋友也会被这个星字所感染所吸引。对吧，张院长？ 对，张院长，其实在这个星字写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它其实是六划，但是它的头是七个头，像外边就是像射线一样哈，发射，对，就是它是一个很辐射性很广，大家说这个叫八方吧，我现在叫七方哈，所以其实我在这个设计方案当中特别看到了关于这个星字的解读，关于这个星字的含义，其实在我们方案当中有很多的设计，是吧，张院长？ 是的。其实这个方案呢也是这样，就是围绕星呢，我们有不同的侧重点。其实刚才马主任也谈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大星的新的这种国门的城市形象，那么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新机场。那么这个新机场我在这儿也问个问题，就是你们知道这个是由这个英国的著名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作品和这个巴黎的设计公司巴黎机场建筑设计公司合作的这个作品，他们从上面俯瞰应该是一个海星的一个形状，那么它这几只脚有几只呢？ 七只。 七只， 对。很棒啊。那么这七只脚呢，其实我们看啊，和这个大星的这个字儿啊，看起来很像，但是突然发现大星是那个是七只，对不对？ 七个方向， 对。但是呢刚才你们两个说的这个七只呢应该是含了两块他们那个机场前面的草坪。那么这个如果是俯瞰呢，它像一个海星，其实我们从它这个机场正面看它还像一个翅膀。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新国门城市形象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完全就是囿于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门的这个概念。其实它我们大星呢它是也是一个中国腾飞的一个象征。那么这个翅膀也是我们重要考虑的一个元素。同时呢我们做这个城市形象呢其实比较难的也确实是要让它又好看又好懂又好记。那么这三个好啊是所有设计者最头疼的啊，就是怎么能让大兴的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这种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和我们大兴又有创新又有科技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感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呢能结合到一起，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一个内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同时问给张院长还有王博哈，因为你们两位都是做设计哈。 是， 其实你看一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新国门形象，因为我们是面向世界，比如说我觉得你们肯定会纠结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外国友人一看到是中国，可是呢我们又不能再把中国那些特别有标志性的东西再拿出来，比如说 这就重复了哈， 对，长城 对吧， 没有特色， 故宫是吧，熊猫，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么设计啊，人家知道你这肯定是中国，但是呢我觉得肯定是不能拿出来的。 对，我觉得要从我这角度来说，如果让我去参与这个设计评选的话 啊，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都是中国的没错，但是不是我大兴的 啊。所以王博你也说说吧，就是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看你的设计里边也有很多就是把传统的现代的呀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 也不是纯粹的一个传统的设计。 是这样，是这样啊，因为刚才咱们说到星啊，尤其是咱们大兴的这个星有这么多出口，你看咱们大兴啊，有兴邦，就是这兴字啊，有兴邦、兴国、兴旺、兴盛、兴业、兴家、兴隆，有这么多的星，那么我们怎么体现？尤其是像我们企业哈，我们一般说的比较实啊，我们一般都想把它怎么样落地，怎么样变成产品，尤其是举个例子吧，就像去年我们那个但是就有一个农产品，现在好多不是农产品，怎么样把这文化加入进去变成具有大兴特色的旅游产品，比方说去年我们给那个黑鸡粽设计了一整套的包装和一个文化的代入，那么它原来就是一个农产品，大家一看就吃蘑菇呗，是吧，那么我们后来就是把它我们把南海的文化 把大兴的文化，把京城的文化，包括把中国的文化，通过一个很新颖的、很新形式的包装，那么把它重新定义，重新给它赋予它的故事，然后让它形成了一个很新的、具有大兴特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那么例如这些事情是我们往后要继续做的，尤其是新国门现在也真是给我们企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非常有责任感的企业，又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也是把这个传统文化和这个新国门的东方新国门是吧，作为东方新国门我们怎么样去结合，我们现在也一直在探讨， 对， 一直在，尤其是和印刷学院，我们学院结合在研究这些事情。 对，哎，马主任哈，现在等于说其实新国门形象的设计它是一个契机啊， 对， 我们 它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而言它应该是一个升华的阶段，因为我们前期一直在努力，不论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么多年大兴西瓜节的打造，它只是也是我们大兴形象的一种树立。 对， 我们要让更多人记住大兴。今年是30届西瓜节，就刚刚，就是也不能说刚刚结束，5月底结束的这个。 对， 你看我们前期有这个西瓜，后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各种各样园区的打造，我们让它赋予更多的文化内容，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也是要树立我们大兴的一种形象。现在我们有，因为有新国门了，因为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用新国门形象设计这件事儿，把我们前期的这些成果，把我们前人的这些努力，同时呢把我们今后的方向和我们今后的这种情怀要通过这一件事儿给它充分的展现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这做这件事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就以后咱们看到这形象，我就说啊，这是 大兴的形象， 大兴形象。同时呢，又代表着北京，代表中国啊，是一个新国门的这么一个形 象。而且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真的有想，咱们因为是做广播嘛，做媒体的，会有很多跟同行的交流，不论是跟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朋友，因为咱们以后这个交流会越来越广泛。 对， 你想到的时候不会说，哎呀，我是去故宫里边拿几样说体现这个。这个特色的产品还是怎么着，你会想，哎，大兴的那个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很有意思， 对， 寓意好啊，这个东西又有很有实用性，而且呢又非常漂亮， 而且 特别便于携带，而且这种时尚性就是有里有面， 对，的确，我是觉得一旦你看，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觉得 为了买个纪念品真的是非常头疼， 而且好多地方 趋同， 对，都一模一样， 对， 买回来 T 恤上印个字儿，是吧，要不然就是什么打火机上 啊，对， 或扇子上， 对，扇子上什么簪子啊什么，是吧，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高品质的这种礼物代表不论是国家区域的礼物，你看故宫礼物做得太好了，是吧， 是， 你看故宫的月饼这次，是吧，包括说哎，故宫的手机套，是吧， 对， 各种各样的礼品，你就觉得哎呀，把这个带回家特别有面，包括外国有人买完回家，哎，这是中国的东西，这样也好，皮很漂亮，咱不是给故宫做广告啊， 对，这是我们学习，我们要 对， 奋斗的一个目标。 它的这个文创产品非常有特色， 对， 它是真的抓住了故宫的特色。 嗯， 当然我们大兴有大兴的特色， 对 啊，这个特色就是我们这次要打造的这个形象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啊。 对，而且像问问张院长哈，其实我们这次设计新国门的形象，其实在这个形象的设计的这为契机，我们其实要接下来要做很多深的挖掘，比如说刚刚王董事长说了，做农产品的包装。对吧，然后做大兴礼物，刚才马主任提到了，我们还做大兴礼物，大兴有礼， 因为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落地的一个过程 嘛，对，要有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代表大兴啊，因为一年四季你不能说不是都有西瓜，是吧，那文 差不多都有啊，这个我要纠正一下， 是吗， 对，我们的西瓜差不多涵盖了四季了，我们最起码有三季可以吃到瓜， 哎呀，这个 那就是现在我们还可以吃到新鲜的西瓜， 可以、 这阵儿的新的一茬瓜可以已经上市了，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 这样的 好神奇啊， 口水 不太提倡反季节的这种这个 水果 去品尝，但是它毕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点缀，咱们不可能说像夏 天 是天天去吃嘛， 对对对对，所以张院长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要做一系列的 关于我们大兴的形象的新国门的形象的设计，对吗？ 嗯，是的。其实这个新形象呢，我们现在核心的说的是落在这个视觉上的内容。 对， 事实上这个我们说一个城市形象的构建啊，它是有听觉的部分，有行为的部分，还有视觉的部分。你比如说行为的部分，我们通过这个视觉的引领，让我们的市民提升自己的素养，提升自己的对于我们大兴区的这个认可。那么从这个听觉的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政府机关，一些公务的一些部门，那么他的现在手机铃声啊，包括他的这些电话，那么他可能都没有这种统一的一个大兴区的一个歌曲。那么事实上这个城市形象构建呢，它是由很多方面组成。 对， 那么最后落地呢，还有城市的雕塑，城市的小品，很多方方面面。所以说这个呢，只是我们现在进行城市研究的第一步啊，做一个基础系统的一个开发。 好的，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啊。那马主任，最后针对我们新国门，然后作为一个大兴人，再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这几天可能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比较多，我是希望通过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让更多的朋友们走进大兴，走进我们的新国门。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机场就要投入使用了，我们第一架飞机不论是落地起飞都成为一个现实。而且我们大兴将以更精神抖擞的面貌，更花团锦簇的环境啊，更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要呈现给我们的市民游客，呈现给我们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因为这个词儿特别好，中国大兴。 好，谢谢马斌，谢谢王博，还有张晓东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一丹。 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朱红，接下来是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咱们一会儿见。 我爱你，我的北京，我的家园。我爱你，我的北京，我的家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今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积分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再度的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红花籽油。 好，红花籽油啊，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还有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一款健康用油，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而且红花籽油它和花生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它里面含有的一种物质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亚油酸，含量非常高，高达80%左右。所以呢，它这个亚油酸很多人都是认可的一款健康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对比之后会发现啊，花生油